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很高兴在节目当中我们又跟大家一起聊体育运动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啊我的好同事啊，认识多年，也是北京交通广播爱车公众号的主持人，同时也是最近发现哎变成了一位骑行爱好者，也是应该算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骑行队伍的一员啊，特别高兴请到高哥来到节目当中。高哥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哥 啊，欢迎高哥、 哎、从来没听过前面有这么多头衔的介绍啊。 对对，必须的啊，我们每一次节目嘉宾头衔都非常长啊，你算短的 啊、哦、真的吗？人是不是都是那种什么获了什么奖，然后像我这样都是就是纯玩乐属性的， 都是大众参与者，都是大众参与者。高哥其实我们认识好多年，原来高哥一直在做汽车类的节目啊，突然之间有一天，哎我记得那是应该是你们在组车队之前，当时高哥就跟我说他买了一辆自行车啊，买辆自行车，当时聊了几句聊车，没想到，我当然以为高哥就平时就玩玩得了，没想到还真的是现在开始加入车队来骑行了。骑车这事儿跟我们捋一捋，最早是怎么开始要骑车，然后要骑公路车的哈。 最早是这样，就是一开始我不是喜欢汽车嘛， 对， 然后看到一台汽车品牌的自行车，大家在 4S 店都见过啊，有那种卖自行车的，然后我看哎呀这个车好帅啊，我就把它当成了收藏品买回了家，然后一直在家里摆着。后来发现身边好多朋友都说骑长安街嘛，那会儿好像已经挺火了，我属于比较晚的，然后就说咱一块儿骑一次呗，我说行啊那骑呗，我就跟他们骑了一回。当时骑长安街感觉不明显，就是大家车的那个差别啊，人家骑的都弯把公路，我买那是一平把公路，就是胎特别窄，但是呢把是平的，跟他们那个向前弯的 就直把， 对，就是直把的。然后呢骑长安街感觉不明显，大家差距稍微有那么一点儿，但是不是特别大。然后骑了大概两三回，台里同事说哟我看你骑车了，咱一块儿去爬个坡骑个山呗，我说嗨那走呗，就跟他们骑了一趟。结果那一次真是把我给拉爆了，这圈里拉爆了，就是躺地上起不来那种级别。他们啊几个人都是弯把公路，然后在爬坡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差距就越拉越大越拉越大。拉到什么样呢？在平路上起码长安街上有很多红绿灯，红绿灯就是你的救命稻草，到了红绿灯它就得停，然后你就能追上它。 没错， 有时候呢耍一些小伎俩，就是你慢慢蹬，然后不下车，等到绿灯一亮你瞬间冲出去，你没准还能把它超了。但是山路上哎呀就是一马平川，你就往上爬吧，就看你体力了。然后弯又多，你就会发现慢慢的前面没有人了，根本连人影都看不着。然后再到那种有一层一层就是很通透的这种山，你能看见它已经在你上面好几层楼了，然后瞬间压力就爆棚了。心理压力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我会不会丢啊，他们会不会不管我了，然后你使劲追还追不上。那一次骑回来我就下那个决心弯把公路，然后就开始加入这个属于偏职业性的这种骑行吧。 但是这个你看你当时应该多听听我们节目嘛， 啊我知道 节目你多问问我嘛。 不，你们那铁三太高级了。 其实我们说到自行车哈，刚才高哥说的这个上坡自行车，其实它跟说实话跟弯把跟直把区别不是特别大，就是其实你的那个车我不知道是什么车啊，它那个这个是握把是可以换的，你直把也可以换成弯把，就是前面那个管是可以换的。 是， 其实在于你的变速系统和你的牙盘。 是的， 其实跟你的弯把直把没关系，其实你前面牙盘小一点你蹬起来就会省力，就是它的那个尺寸有大盘有中盘有小盘。一般爬坡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像我们拿一个职业车队来说，比如拿环法这个比赛，天空车队啊，各个车队啊，每一位职业选手他每天针对不同的赛道都要更换不同的前后齿轮比，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是一个爬坡赛段，它一定会把前面的牙盘换小，前面牙盘换小，然后呢还有一个曲柄。曲柄是什么？就是我在就我们说蹬脚蹬子中间那杆儿，那个叫曲柄，把曲柄也会变短，短曲柄小牙盘，这样你在前面在蹬的时候 就会轻松， 很轻松。然后后边换大盘， 对， 后边换大盘，也就是它的齿比是完全可调的。 你知道一开始啊，我也没有发现，我就说，哎，这个车跟人家的车不一样。但是呢，等我因为那个后来订那个温巴公路订了好长时间，车都没有到，我越骑越发现，哦，差别在哪？就是你说的，我后面的大盘，是比他们要少齿轮的，是少盘的， 少齿， 就是人家的盘很大。然后我那个呢可能比人小一圈儿，在同样爬一个坡的时候，它的踏频呢实际上比我快， 没错， 然后踏起来比我轻， 对。 后来我发现，哎，确实是不一样，但是这也有好处，就是你骑一个更沉的车，你的这个整个体力上升会特别快 啊，当然你会更练啊， 对， 就是你的体能上涨会更练。但是其实我们说，就是你看从高哥骑行，我们又说了很多自行车的一些大家骑行的一些小小常识小知识。其实在骑行里边跟跑步一样，跑步叫配速啊，配速里边还有一个叫做每分钟的步频。那跑步的时候其实叫做最好的步频是一分钟180，那就是说我双脚是180，单脚90，一分钟步频。自行车是要踏频，踏频叫每分钟90。其实你要保持每分钟90踏频，原来我们像我刚开始骑车的时候，我特别在意速度，就是哎，我的速度到30了、35了、40了，呀，下坡到60了，我特别在意速度。高手基本不看速度的，就码表上是不看速度的。它最重要的踏频放在第一格，因为码表是可调嘛，你可以你的主页显示是哪些内容，它第一个显示一定是它的心率和踏频，还有它的坡度。踏频它如果看不到90了，它会更换后边的齿轮比，让自己踏频到90。然后下坡的时候，你的车速。因为下坡很快了嘛，它前面一定换成最大盘，后面换成最小的盘，踏频还到90。你想下坡有多快？下坡都骑到每小时能到95公里、100公里的样子。下坡， 对，我还听说有人在下坡的时候就是大神级的啊，在圈里面骑得特别好。下坡的时候还要摇车的？ 下坡摇车倒不会，就是一开始可能他就是在换坡度的时候，比如我已经上到顶了，我开始下坡了，那么在顶往下走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切换。切换的时候，它可能会 摇一下， 但进入到下坡的时候，它就不会摇，因为摇车你一定是站起来摇，站起来你的风阻是大的。其实，在下坡的时候，你对抗的是一定让自己身体保持最小的风阻，那一定是保持一个趴位，那趴位然后来做这种高踏频的输出。 所以就像宋阳讲的，我觉得进入车圈之后，就是骑自行车之后啊，有好多好多，就是你慢慢学吧，慢慢去玩， 特别好玩 啊。有好多那种骑车的人也不一样，就是有那种像我，我就属于小白菜腿一开始，然后呢理论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呢。中国是一骑自行车大国，就是你说有谁不会骑车吗？找出了一个，很少啊。 对对对， 大家都骑过，但是呢，真把它上升到一个竞技啊，上升到一个运动的时候，确实有好多这种像孙杨提到的，我没有朋友圈里朋友，就骑车时候永远看心率。我基本上我就不关注嘛，就自己感受嘛。然后他就会看说，我要控制我心率在150左右，然后呢，我就一点都不累，上坡人家就蹭蹭蹭就上去了，确实是特别管用的一种方法和方式啊。但是慢慢练慢慢学嘛，就是后来那会儿跟他们骑自行车，原来也经历过被虐呀，再后来换车，等我从那台车换到新车的时候，瞬间就觉得其实除了人的这种体能方面，车现在的进步真是太厉害了，就是你能感受到这种技术发展啊不一样。像我之前那台车我印象特别深，跟大家一起骑长安街，他们说咱们拉一段，我说行，人家就凑凑凑出去了，我在后面使劲，还有朋友陪着我使劲蹬，然后说我蹬到多快了，他说你现在已经38了，38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那巡航已经很快了， 快吗？但是那会儿可能大家都在冲刺的那种状态， 你要保持住这个巡航是可以的， 是吧？ 对， 但是冲刺状态跟人差的真太远了。但是现在换了车，我也能达到大概平路50多，差不多接近60这样，就是冲起来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啊，确实技术还不一样。另外技术不一样，我发现就是刚才宋阳说很多车型，你们骑铁三有铁三车嘛，对吧？ 那就 TT 啊，对，爬坡有爬坡车，比方说在捷安特叫 TCR， 嗯， 然后 破风有破风车，它功能性确实还有那么一些差别， 有很大差别。 对，比方说像破风车，我们同样骑自行车呢，有人觉得破风特别帅嘛，爬坡的时候骑着破风去的，你提他车的时候就会感觉哎好沉呐、啊。 对， 爬坡车就真的轻了好多，差不多能轻三分之一的这个重量。 嗯， 然后但是在骑平路的时候，破风就有破风的优势了，你会感觉同样踏平，可能他在爬坡的时候体力不如你。整个的踏频也不如你，状态也不如你，但是在平路的时候它会很轻松的提到一个速度，所以这就是技术好像还真的不太一样。 对，这高哥一聊一看对自行车感兴趣了啊， 对呀、 啊、开始感冒了 啊，可以啊， 这是一个大坑。 自行车是大坑，确实。其实我们说这个再说一点，大家如果说对自行车喜欢的话，你会慢慢的进坑，慢慢会发现所谓的这个我们说铁三车，铁三其实没有一个专门我们把它叫做铁三，应该叫做单发计时车。 嗯， 其实叫做 TT。 什么叫 TT？ 是单发计时。然后呢，刚才你说的爬坡有爬坡车，破风有破，它的区别在于车架几何。就是你说哎，车架怎么还有几何？就每一款车它设计的初衷是不一样的，设计师他会按照这个车的风阻系数，通过风洞测验把这个车架的几何测出来。那爬坡车一般是在最大的轻量化，它一定是达到它的轻量化。因为你想我们在上坡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对抗的风阻不是说特别大，因为每人都慢，你怎么样把上坡当中的轻量化达到，然后有利于你的发力，就是你的踏频的发力。所以呢，它从你的坐姿，一般你上坡你也不会有坐姿，很少有人坐着骑上去，真正的高手都是摇车摇到坡上，所以它一定是在你站姿体位下的车辆几何设计。所以你看我们买那个一般像这种车买的少，很少有人说单独买一个爬坡车，特别少，所以出货量卖的也少。 嗯， 你坐着骑很不舒服，也不能说不舒服，就坐着说你骑不出速度。那你觉得为什么说，哎，刚才为什么那个车你坐着骑就没有它快呢？因为它设计的是你站立姿势的车架几何，啊，所以上坡。那对于公路车有一个破风车，破风就是你破风嘛，破风就是你的风阻系数最小。风阻系数小，你就不会站着骑。你一站起来，那风阻哇就吹。 对对对， 它一定是趴位。那趴位还有一个叫公鸡位，公鸡位不是公鸡母鸡的公鸡哈，就是我是开始出击了，还是说我的叫巡航位？所以在我们说这个就是破风车里面，更多的是属于攻击式骑行姿势。什么意思？就是你坐的，你只坐座的前三分之一。啊，几乎是你屁股，你不会坐在座上， 嗯， 只沾到它的前三分之一，你的身体完全是前倾的，属于快趴在前面的那个车把上的一个 姿势， 一个姿势。那这样的一个姿势，包括你的几何，什么几何？就是你的臀部、大腿和小腿，然后跟你的曲柄在发力过程当中的一个几何，它一定是这样几何位。才能达到以最快的一个破风的一个速度，所以它设计是这样的。你爬坡就不行了， 对， 因为爬坡你站姿位，你一站姿位，它整个发力点全错，就不一样。 嗯， 那你说单发 TT 这个铁三车，这咱今天聊啊，铁三车它跟那个这个原来是没有铁人三项车的，因为我们说铁人三项它是从自行车运动发展过来的，最早像环法自行车赛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其实我们知道，一般车队你们出去骑行也是一队， 对。 一个队出去骑行，你看这些职业的车队啊，为什么叫车队？车队里边是有位置区分的， 嗯， 谁破风，后面破风你要跟车，你跟住他，跟住他之后呢，你的风阻会减少至少30%，那你骑起来就很舒服。比如说都是巡航45， 嗯， 你第一个人和你和中间的人完全不一样。如果你再按上功率计的话，你会发现第一个人功率可能已经到200了，你的功率可能才170，但你们骑的速度是一样的，因为它给你破风了， 对， 减少了你的风阻。那车队的时候，你的前胎，我们叫前轮组，你的前轮组跟它的后轮组之间的距离你知道有多近吗？ 多近啊？ 1厘米到2厘米 啊，那不一刹车就碰上了， 所以不会刹车。就是真正的车队型，你看整个就跟一条线一样唰就过去了，是职业车队，他们前轮跟后轮也就1厘米到2厘米的距离， 嗯， 挨得非常近。 所以就是有时候在电视转播看不出那个速度和那个距离感，因为他转播视角不一样。有一次咱们台门口有一个自行车活动，从长安街过去的， 长安街，对， 然后 站在那个道边上看这些自行车手，真的一个离得特别近，一个速度真的就嗖就过去了， 对，唰就过去了。那没说完，咱再接着来科普哈，就是说，原来自行车队是这样的，后来有了铁人三项运动，铁人三项运动之后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一个问题就是铁人三项每一个人他单独比赛，他不是一个队，单独比赛呢，他就没有说前面有一个人给你破风了。没有了，每个人就单独骑。于是有人就设计了一款，既然每个人是单独计时、那我设计一款一个人骑行的时候它的风阻系数是最低的最小的一款自行车的车架组合。同时呢，像铁人三项最早是180公里的骑行，它很长，要加一个休息把，所以呢，铁人三项车应该叫做单发计时车，单发计时只计你一个人的成绩。他你看他的姿位全是趴位，他前面有一个休息把，两个休息把支出来的是趴位，他的风阻系数非常非常的小，有利于你一个人长时间距离的骑行。但是问题又出来了，他加了前面的休息把之后就出现了那个不安全的因素，一旦摔车，这个前把身包括车上的零件会散落，散落会伤害到其他的车手。所以在铁人三项比赛上有一个规定，不允许跟车，前后距离12米 啊， 就是你看，其实它因为自行车的结构不一样，自行车的使用不一样，它整个比赛的规则也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你看，很多你去买铁人三项的单发计时车，它是没有 UCI 的那个认证的，就你骑这车你是不允许参加自行车比赛。 嗯嗯嗯。所以啊，这跟大家分享一次，就是宋阳特别抠。有一次我说宋阳，我要去这个山里面去骑行，你把你那铁三车借我拿出来感受一下呗。我说你骑不了，我跟你说那个用途不一样，你骑不动，真骑不动是吧？ 不是，真的是用途不一样。就是你骑我那个铁三计时车上山，你会非常累。就是铁人三项的比赛，几乎很少有爬坡的，几乎都是大直线，全是大直线。你要真是上山骑的话，我可以借我 不怕累， 我可以借你我那辆公路车 啊， 你可以去骑 确实。 所以聊自行车就有好多好玩的事， 对对对， 慢慢都聊出来了。 尤其装备方面啊，东西特别多，然后包括现在我也开始翻网上的各种各样视频，然后看大家的一些骑姿，你们会发现就是骑姿都不一样。比方说有那种坐在大梁上骑的，有那种有人发明出坐在大梁上还冲刺的， 那个就是攻击位， 是吧？ 就是我那个一般不会长时间的，就是说我最后的500米、1000米的冲刺，我的攻击姿势已经是我屁股都不沾座了，你知道吗？已经完全趴在前面那样骑了，它的风阻系数非常非常小。 对，反正挺有意思的，你会发觉，哎，原来每个人处理骑自行车都有这么多元的方式，也包括。像原来一开始他们叫我说，哎，咱骑一个100公里嘛，我冰，我说100公里开车我都累死了，腰都疼了，你不是骑100公里自行车了。后来呢，就一帮人拉着啊，他鼓励你，你鼓励他的，互相之间骑100公里，忽然觉得，哎呀，也可以下来哦。原来这个100公里特别有意思。后来就发觉，难度越大的骑行是越有意思的。比方说，一开始觉得爬坡好累啊，平路，哎，真爽。结果骑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爬坡比平路有意思。然后呢，赶上下雨刮风的天儿，原来觉得，哎呦，下雨一身湿，还得去骑一些山路，真难受。后来发觉，哦，原来下雨有它别样的意思，精彩在里面。 户外嘛， 对， 其实自行车是户外的一种运动方式。户外只有你当经历了户外这些不可变、不可预知的一些因素之后，你再觉得这项运动它具有魅力。 嗯， 比如说都是条件都是一样的，那你就是室内自行车 就没意思。对， 室内自行车的话，那就对吧？ 平淡了， 就是没有户外的一种感觉了。自行车真的是一项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运动。当你一旦入坑之后，你会买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装备，然后你自己去改装，自己改装，自己去慢慢调车。你看我们刚才还没有说到轮组， 对， 轮组也完全不一样，碳轮组、铝轮组，然后现在的轮组就是有微刹、有碟刹，就是每个刹车系统还不一样。 嗯， 然后轮组还有框高，你的框低还是框高，还是说大饼全封闭式轮组，就是你骑的路线不一样，你配的配件完全不一样。 对，包括那轮组能细到什么份上，就是它编织的那个方法。 嗯， 我去看，就是比方说有 C 刹嘛，C 刹可以使用叫 Cross 0，就是它的轮条从轮圈伸出来， 不跟任何的其他轮条有交织，但是呢这样的轮组就不能用在碟刹上，因为碟刹会有侧偏，因为碟刹是装在一侧的嘛，当你刹车和你骑行的过程当中，这个轮整个轮圈因为它是就直幅的，就直上直下，它会有侧向的形变，然后这样的轮组就不能装，反正里面有好多特别细的， 对 这样的一些对装备的挑选。 我们去我们出去比赛，一对轮组就50000多块钱， 哇，太贵 了，就是前后一轮加后边一轮， 顶人家一个顶级车了。 没有，顶级车还是顶不上，就是一对轮组。你像原来我们出去比赛，那都是2018年的时候刚刚出的那个 Lightway 的那个轮组，就是后面一个大饼加上前面一个，50000人民币， 哇。 有很多人就买那个轮组出去比赛，出去比赛车停在那儿，把轮组卸了。拿俩轮去开技术会， 为什么怕 丢 我？ 因为那一拆都快拆，你知道吗？一拆就拆走了，车停在那儿，轮组叭一拆，拎着俩轮开技术会。 我们吃饭有时候出去也是，就是你骑到半道上，如果真是需要补给啊，需要吃饭什么的，去餐厅，老板说你们干嘛不拿一链子把你们车拴上啊？我们说拴了也没用，这拆不拆吧，都拿走了。 对，快拆就都拆走了。自行车还有意思，我觉得慢慢的我们也开始从自行车大国慢慢的向这个自行车强国去不断的走。自行车大国跟自行车强国是两回事儿。你看现在很多人都会骑自行车，但是有多少，大多数人还是把自行车当成简单的一个代步工具。你说把它当成一项体育运动在玩儿，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 对在转， 在转。这个需要一个群众基础慢慢的出现，也需要有更多的比赛来到我们身边，不仅仅像高哥他们这车队可以周末出去骑行，以后如果有比赛咱们可以一起参加比赛，你参加比赛又不一样了， 对， 但是你不需要跟别人比啊，你比如说那些职业高手你也没必要跟他比，就是自己跟自己去比，然后比赛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我们说功率完全输出的一个状态，然后是有封路，你也不用担心有交通的问题，你就是完全的释放自己，那个比赛就又一下会让你再度一个提升。今天我们说一说骑行，我们请到的是我们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骑行队高哥，本身也是主持人啊，也是爱车公众号的主持人，聊聊他如何爱上了自行车这项运动。那上面说了是因为一次被虐啊，骑长安街没问题，又进山发现自己这车不行啊，痛下决心哈，从装备做起， 对， 买了新车，然后 一去不复返， 就开始入坑骑行了。下半段我们来说一说其实骑行带给他的一些改变啊，也希望大家呢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一会儿我们接着来说。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三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口罩要戴好，测温不可少，健康宝扫一扫。今天你常态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界内界外，我是宋阳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高哥，高哥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3.9爱车公众号的主持人，也是交通广播骑行队的一员。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他的骑行的事儿。上面说了爱上自行车这项运动了，后来就开始进山骑行了。 是， 但我也知道身边的一些朋友，就是骑着骑着就不骑了， 嗯， 啊，就觉得啊，也就那么回事儿，就是还是没爱上这项运动。 对， 嗯， 就是我觉得爱上一项运动有很多的基础条件，比方说呢， 嗯， 第一啊，第一最重要的， 嗯， 就是你肯定得投入。 嗯， 投入什么呢？资金投入是第一步， 先花钱啊。 对，你不花钱，就是好多免费的运动，你发现到后来坚持不下去了。第二呢，是你要喜欢这个装备足够吸引你。比方说，像有人也会花个大几千甚至上万去健身房， 嗯， 但是呢，你可能钱就是这一年时间，你买的是时间和它使用的空间， 嗯， 但是你家里没有任何的物件， 嗯， 像我啊，对于我个人来说，去健身房我就坚持不下来了，因为没有东西去勾着你，说你每天去， 嗯， 每天去。但是呢，买自行车不一样，它是一大玩具，一物件， 对， 天天摆在你家，你看，哎，这物件我花了好多钱买的呢，我能不用吗？ 嗯， 所以说这个投入是非常重要的。 嗯， 第二是什么呢？是团队，就是为什么我们成立1039这个骑行队，为什么大家能坚持？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从疫情开始啊，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坚持，大概一周一次到两次的频率，就是大家互相之间啊，互相牵扯，互相的鼓劲儿。今天说来吧来吧，你来吧，大家一块儿出去骑一趟。你说哎呀我不去了，犯懒了，群里就会有人开始各种各样的吐槽你啊，啊你怎么怕媳妇儿啊，怎么的，各种吐槽就来了啊，吐槽一来 了，带媳妇儿一起来 啊，对，甚至有人说带孩子一起来，我们马上下一步可能组织这个家庭群的这种骑行，就是大家互相鼓着劲儿，互相监督着，你会发觉这项运动能继续持续下去。然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项运动能带给你改变。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嗯， 对， 就是当你能看见你身体上体力上啊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包括尤其在别人看到你的变化的时候，这个对于这个个人运动坚持这种督促啊，这种促进特别重要。 嗯， 像我啊，就是一开始我骑的时候哈，确实有改变，就是人越来越黑了， 哦， 就是太阳晒的嘛。这个改变一开始大家，嗯，怎么黑了？我当时还冰，我因为我挺重视这个白，一白遮十丑嘛。然后后来就是除了黑，慢慢的瘦了， 瘦了 啊！大家就是人人看见你的时候都会说：“呀，你最近干嘛了？疫情期间我们都在家，各种各样吃，胖了，你怎么瘦了呢？啊，你们家没人给你做饭吧？”心里哎，小小的窃喜啊。有改变了，后来发觉因为我在家里用那个体重秤是可以测体脂的，然后我就发现哎，体脂率在下降，对，体重真的也在降，体重呢其实降的幅度没有体脂率那么大，就是你会发觉可能原来我期盼看到我现在这样的身材，我是不是都已经减了10斤了，就原来如果要是用一些什么特别不科学的啊，当然都用过什么节食减肥啊，不吃东西啊，然后不运动，就是这样的方式去减，你会发觉体重掉得很大，然后呢，人也会瘦，瘦到我现在这程度，可能我都已经瘦了10几斤了。但是呢，现在骑自行车，你会发觉体重掉的并不是特别夸张，像我现在掉了可能6、7斤，然后体脂率从20%多降到了19%-18%，最快的时候18%，然后就觉得哎，确实人壮了。所有的你摸你身体的那个肉的时候啊，紧实了，然后另外体力变好了，因为我经常上夜班，上完夜班第二天起不来，那常事儿，就基本上12点下夜班，凌晨1点睡觉，然后第二天再起，那就拜拜中午吧，吃个午饭，然后再继续工作，因为我跟大家工作都有时差，现在呢基本上晚上我可能2、3点钟睡，早上起来7点钟睁眼的时候，如果有事儿，你会觉得精神非常饱满，这个是我觉得骑行啊运动啊带给我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是，高哥说这个我也有曾经有同样的感受哈，包括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就是大家说哎呀你这个真的假的呀，你这是吃了药了还是干嘛啊？是有科学原理吗？哎，真是有科学原理。一个是其实先说体重的这个事儿啊，我们说其实身体当中有脂肪啊，然后还有肌肉，脂肪和肌肉的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体积与重量的比呢是大概3:1，比如说一斤的肌肉和这个应该这么说吧，3斤的肌肉和1斤的脂肪，它的体积是一样大的。 对，大家去菜市场买牛肉啊，买猪肉都能看出来，那1斤猪肉那么大一个， 对， 然后买那个牛肉，哎，一下就小很多， 小很多。所以为什么高哥说有这个感受，就是为什么体重变化不大，但整个人觉得一下就精瘦了，就是说他的其实降了很多的身体当中的脂肪没有了，但又长了很多的肌肉。所以我们告诉大家，不太建议大家说特别重或者说看重你的体重。特别简单，你就拿那裤腰带，就看腰围，就 勒自己的腰是吧， 就是看腰围 啊， 就是比如曾经你的牛仔裤穿不进去了， 对， 这会儿你就穿进去了， 对对对对， 然后你的体重还没怎么变，说明你长肌肉。 我最近就翻出了我柜子里好多以前穿不下的衣服，或者说穿身上都有点紧绷了，现在拿出来，哎，基本上都能穿了。 对，所以我们更看重的就是刚才高哥说的那个非常科学的体脂率。你看你的体脂率究竟是有没有下降？如果说我们正常男性的体脂率应该是在，这个15%吧，大概15%到25%之间。都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如果说一旦超过25%了，可能你的体质就有点大了。 对， 女性会稍微大一点，女性大概应该是从18%一直到30%左右，也都算正常的区间吧，到27-28%吧。我们这个稍微苛刻一点，你再大了，说明你确实有一点肥肉有点多，肌肉有点少。有时候你看那小姑娘挺瘦的，这么瘦，你一看她体脂率30%，什么情况？弱不禁风，他身体的肌肉含量太少了。你看他瘦，其实他的叫做五脏内脏的脂肪 含量 太高了。你别看他瘦，其实不健康。所以这个慢慢的我们会这个重新定义什么是美。美不是说瘦就是美，美是一种健康。你看我们看的这个国外的一些影星啊，欧美一些，包括你看海边沙滩拍的那个，其实都很沉的。你看那个比基尼的那些小姐姐，她们至少体重应该是在120，真的，体重在120。但你看呀，怎么这么好啊？ 我都没看过，不敢看。 我看的也是图片啊，健美杂志没看过吗？健与美， 没有，不敢买。 1984年，我们国家报业总社出的健与美啊，真的体重在120，110到120，但是她的体脂含量非常低。整个线条真的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好， 确实就是有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俩朋友在一块儿，然后他们俩互相探讨体重，一个问另外一个你多重啊，俩身材完全不一样啊，一个可能特别胖，一个特别瘦，你多重啊？啊，我150啊，你150，不可能，我也150，两个人体重是一样的，但是看起来很大差别，经常有这样的事儿，这可能就是体脂率不太一样了。 你看我们原来看的拳击比赛 啊， 像霍利菲尔德跟泰森当时打的应该是82公斤级啊， 是咬耳朵那次。 对，80公斤级的那个比赛，他们才82公斤，才160 啊！ 你看他们的身上那个肌肉，他们才160斤， 哎 啊！ 也包括杰森斯坦森说200斤， 是吗？90公斤 啊，对对。然后你看起来本人上电视那么瘦，精瘦精瘦的， 都是肌肉含量会很大。这是带给高哥，首先是身体上的一种。形态上的改变，我们说叫形态上的改变，形态上的改变跟这个内在的改变又是两回事儿。你看，一聊自行车，聊出很多的内容哈。以后你们车队是不是请我做个什么技术指导？ 哎呀， 科普一下啊， 是免费的赞助是吧？ 啊， 谢谢宋老师， 没有问题啊啊， 可以。 所以你看，形态上未必是健康的。我们再把这个话要说到另外一个角度，很多人说。健美比赛的那些小哥哥小姐姐登台之后，你看那健美，咔，这古典式健美，肌肉一丝儿一丝儿的那个肌肉，但是他们当时在比赛过程当中，身体状态都非常不好，因为身体属于缺水、缺盐的一个状态 啊， 没有力量的，你上去打他一拳，他可能都不还手，真 的还不了了是吗？抬不起来， 就是他没有力气去还手，但是他一定保持那种就是肌肉，身体是特别干那个。一丝一丝的肌肉，它是一种竞技的状态， 让我想起了吃那个风干牛肉干是吧？ 是那个意思， 是那意思， 没错。健美比赛是裁判员看的是，就像是活的人体肌肉雕塑 啊， 它不是比你大，而是看是不是你身上的每一条肌肉都能够清晰可见。所以它比的是这个。那你说它健康吗？ 当时的状况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们就不能说外观是特别美的，你的身体这是两回事儿。所以我们追求的是既是外观形态的美，同时也是内心的一个健康。刚才高哥就说到那一点，哎，整个人瘦了，但是精神状态又非常好，体力饱满，这个就 OK 了。 对， 这个就是两方面都达到了。那怎么做到的？科学的角度分析，就是当你做了，你看，自行车属于有氧运动，但是它又爬坡，高哥他们又去爬坡，爬坡里边就有无氧的在里边了，你又练了这个肌肉，有氧跟无氧结合一个混氧的状态，一你锻炼了你的心肺，你的心肺好了，自行车你特别练心肺。第二练了什么？其实你练了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因为有氧嘛，所以你晚上可能，但你长时间也不行啊，你偶尔的一两点钟睡，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再起来的时候，因为你的新陈代谢非常的顺畅，而且加快你的速度，再加上你的心肺功能变强了，你整个人觉得状态就非常非常的好。 对，你说到新陈代谢，我就发现我现在吃东西不忌口，不忌也没事儿，体重呢该往下降还往下降，这是新陈代谢可能是快乐的一表现啊！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好，就是很多人说运动为什么，就是为了甩开腮帮子去吃，现在基本上能达到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骑自行车要不断的去做 fitting。就是让调整你的骑行姿势。 对， 然后现在呢我发现就是买了车之后啊，我做了几次，有那种店里赠送的，店里赠送相对比较简单，量你的身高啊体重啊，让你做个简单的这个韧带的这种测试的姿势啊，然后量量你腿的这个长短啊，就帮助你调车了。外面有相当细的，昨天呢我陪着同事去做了一个大概6个小时的 fitting。 6个小时要做什么呢？从头告诉你你身体的结构，你的肌肉的长度，你能做到一些动作的这个幅度。然后他就讲，我才明白哦，为什么自行车就是两个人，可能你看着身高差不多，腿长差不多，但是他们俩骑姿调出来以后有很大的差异。 对， 是因为他的那个肌肉长度可能做到一定动作的时候就不能再拉长了，两个人就有很大的差别。然后下车之后你也会发现这两个人体态是有很大差别的，他们在车上和在车下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因为我觉得在自行车不断骑的过程当中哈，在改变你肌肉的长短，你的体态，包括他的一些能力，慢慢你会发现，就夸张点说啊，我觉得我现在长了点个儿，就是我觉得挺拔程度会比以前要强很多，可能就跟我的柔韧度啊，包括我的这个肌肉的它的这个能力有很大关系。 嗯，是，就是最里边一层，我们说人体最里面是骨骼嘛，骨骼外面应该是有一层筋膜，筋膜外面是肌肉，在保护你整个肌肉是干嘛？肌肉是保护你骨骼的，保护你的骨，因为光骨骼是不行的。原来咱们老塌，那个叫什么老，就是你时间长了，尤其是坐办公室的人，一走路，他1.8米，怎么看着也就1.75米， 对 啊， 不显高。 但你看那些运动员，1.75米，又怎么1.8米？这个，因为他的肌肉强壮，肌肉强壮之后，他整个的身体是立态，就立体的，他保护你的骨骼，肌肉强度很大。你包括走路啊，做什么事情，觉得这个人很挺拔向上。所以就是，当你的肌肉力量越来越强的时候，你的外观的体态就会越来越好。 对，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变化吧。因为我去年前年年底，就12月份的时候滑雪把腿摔了，你记得吗？ 2018年的时候。 2018年的时候。然后摔完之后呢，这个腿啊内侧的副韧带拉断了，后交叉韧带从骨头上撕下了一小段，医生让做手术，但是后期呢，因为它恢康复时间太久了，而且呢做完手术效果不太好，我就没做。然后自己就感觉走路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长短脚。怎么叫长短脚呢？就是好的那条腿它可能踏频是1.2、1.2，它能跟上这样的速度，但是坏的那条腿可能会比好的这条腿稍微慢半拍，你明知道它慢半拍，你想要使劲用不上。然后尤其在演出的时候最尴尬是上台，上台的时候大家都看着你，你要从台边走到台中央，这个就心理上啊，可能看的人感觉不明显，但是自己的心理上知道绝对是不一样的。然后那段时间因为躺了有半年什么运动都没做，体重增加了，然后医生给判了运动方面啊，我觉得基本上就等于判死刑了，就说因为内侧副断了你不能做冲撞类的，我最喜爱的篮球啊，像以前我朋友约着踢足球都不行，我自己偷偷跑了几回步也不行，跑着跑着忽然间就觉得 这个坏的这条腿膝盖会有一些发紧，然后胀痛等等啊这样的情况。哎呀，我觉得哎呀，这个运动是不是就告吹了？直到我又重新骑起自行车，我发现哎，这个运动如果你运动好了，很多人都说是不是磨膝盖啊，这个损伤膝盖啊，其实并没有。而且呢，当这个腿部肌肉强了，我现在曾经的那个长短脚的问题没有了。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改变。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长短脚，应该就是康复性训练，你还是没有做到位， 没有做到位。对 对， 因为原来就是教练教的那种靠墙啊，去贴着墙去做下蹲啊那种，我觉得运动的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尤其呢，在一侧受了损伤之后，你会下意识把所有力量挪到另外一侧，就是我右侧膝盖受伤之后跑步，有时候左侧膝盖疼， 对， 有时候左侧的胯骨疼，就是不是你故意，你也想让这只腿去用力，但是呢往往下意识潜意识里面告诉你你要反向。 对，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刚才高哥说的是非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叫做一体结合哈，包括体育局也在说这些一体结合未来的这些发展，但是从现实情况来说，大家认识的还是不够。出现了身体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的是找医生，比如说你要骨科问题， 对对， 北医三院啊，什么北体大，什么什么附属，什么一个去了之后，然后很多医生就跟你说，你不能跑步了啊。你再不你就不能怎么样，你不能再做什么什么什么了。我们好像认为就是说，哎呀，完了，就是你彻底告别这项， 就凉凉了 啊，凉凉了。 那会儿心态真的超级难受。 但其实是有一个一体结合的，通过体育锻炼的方式康复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现在缺少是这一环，很多人身体上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体育锻炼的自身，因为我们人体太奇妙了，你可以自己修复。但你自己修复，你需要把那开关给打开。你要不打开那个开关是修复不了的。那个开关是什么呢？那个开关就是通过科学的体育锻炼的方式。原来我认识一个职业的橄榄球运动员，他在美国打那个橄榄球，整个胳膊肘、肩膀在一次冲撞当中就是整个拧巴了， 哇， 咔咔骨折、韧带撕裂，就整个那个胳膊就因为打了一次橄榄球，那一次比赛就废了。后来，就是在当地的这个医生的这个建议之下，通过瑜伽，通过这个上肢各种各样的锻炼，3年时间又重新 打橄榄球去了， 又打职业比赛了， 太厉害了。 就是他就是通过体育的这种康复的方式，不断的拉，因为我们知道人体肌肉是可以不断生长的，肌肉生长的过程就是撕裂之后，肌肉撕裂小细胞的这种损坏之后，它重新的增长。增长增长再加厚，就是长肌肉了嘛。其实你如果不疼，你是长不了肌肉的。哪个地方肌肉你发现酸疼了，哎，那是长肌肉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我们的韧带就跟皮筋一样，也是有一个拉长的一个过程。如果你老不动，它就僵化了。你慢慢的动，你别一开始那么大力的拉断了，一点一点的，你整个就弹性就会变得非常好。包括骨骼，其实骨骼，人体骨骼是可以接上的。你看断骨之后，其实你到医院里边，可能有的地方你比如说粉碎，你需要打钢钉，但其实你打上之后，它骨骼是可以生长的，你还能接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接过之后的骨头比原来骨要硬 啊，真的。 对 啊，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说这是我断过，别碰 啊， 别碰，很不科学。断过那个地方的骨，它重新长好了，那一块的骨密度要比没断之前还要硬， 它全新的嘛。 它就是它加厚了，你知道吗？它相当于你在外边又裹了一层，又长了一层板，那个地方反而是硬的。所以你别觉得大家这断过别碰了啊，不是啊。所以你看那些泰拳选手，就是踢那个练小腿胫骨的那个，夸夸一直在踢，其实整个他练的过程当中就增厚了整个那个的骨密度。所以，通过自行车的一轮骑行，我们说了很多科学的解释，运动科学方面的一些尝试，就是希望大家真的，你需要迈开那一步，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的，然后坚持一段时间， 对， 别一次两次，你说哎我玩过，不是，你一定要坚持一段时间，你一定会发现这项运动带给你的改变。 然后我觉得一定要去试，踏出第一步非常重要。就是，包括我个人啊，就是一说骑，他们骑30公里、40公里、50公里、100公里啊，你脑海里第一个蹦出就是我骑小黄，小黄自行车的时候100公里肯定骑不下来，对，您肯定是骑不下来，车跟车不一样，感觉跟感觉不一样，一定要先踏出试的那一步，找一家离您家近的店，然后进到里面去跟

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一，照射强度最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校园梦同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到北京移动购新机优惠高达3000元，承诺最低消费可用100积分兑换超值流量包，积分当钱花，快乐加倍享。现在发送 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